随你走到门外，生怕有分秒的空白，舍不得把眼睛睁开，我的心整个被幸福掩盖，微风轻轻吹开一片海，海是绿色水草样。